特别是日本的北部北海道，预计将有大到暴雪，在西亚呢还有小到中雨或者是雨夹雪天气，南亚呢以小到中雨为主。那么到欧洲呢，南欧的天气相对平和一些，没有雨雪。 嗯， 那么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呢，未来几天啊将有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气温呢也比较低，天气呢是比较寒冷的。 嗯， 那么在北美洲啊，天气呢和北欧的天气类似吧，从那个加拿大南部到美国的中北部地区，包括美国的东西海岸，这些地区呢都有小到中雪，在美国的东北部预计呢将出现暴雪天气。 嗯， 那么在南美和大洋洲呢，未来这几天是多雨的天气，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的北部和这个东部地区将有小到中雨的天气，局地呢还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过去几天的高温炎热天气啊，未来这几天呢将得到缓解了。 嗯， 总的来看吧，未来这几天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呢有明显的降雨降雪天气，这个呢对交通出行啊、外出游玩了还都是有不利的影响的。 嗯， 那么计划出行的朋友呢还要多关注目的地的天气信息，避免天气啊带来不利的影响。 嗯， 天气情况就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黄淑颖老师带给我们的天气方面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好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Zoom，调整至旅行模式。 Weekends what we're waiting for，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已经到了周五了，周末任你游，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个周呢应该是过得比较漫长一点，因为长假之后大家的这个听到刚才我们的片花当中怎么说的，叫做活力指数只剩0.0001。 对， 去年在做这样一个片花的时候，我们还考虑到说这个活力指数这么低怎么办呢，还是放在周末吧，周末任你游、这个活力指数有的时候呢它会根据时间的关系一下让你飙升起来，而我要说的是有的时候某些元素可以让你的活力指数不断的飙升，比如说啊你听一首歌，你看一场电影， 对， 你是热血沸腾， 都是充电的方式。 那今天呢我们究竟刚才说到的这种充电方式来自哪里呢，我们今天要去到哪里，其实这都是相关的。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两位尊贵的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来自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副秘书长严寒先生。严秘书长您好。 你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好，非常高兴能跟大家再见面。 欢迎严秘书长再次光临环球旅行家。 谢谢。 去年的10月份咱们一别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对。 那么再次欢迎一下严秘书长的来临。另外坐在您的身边的是我们的新朋友，来自途牛网的副总裁葛宇京。葛总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主持人。 嗯，这二位今天的到来，刚才我们说到活力指数，究竟要说哪里呢？ 是，应该是最近电影院的一个常胜将军吧，就是你跟朋友只要聊起最近的电影，应该是逃离不开这个话题。 对，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了，咱们在开春以来的一部超级大片，叫做《红海行动》。 这个电影网站上的评分从最开始的8分，往上一点一点涨，现在是不是都接近9分了？ 我想超过9分，另外它的票房再有更大的突破是指日可待， 对，都不是意外的事情。 对，要不然咱们这样，咱们四位呢，我知道 三位已经是看过了《红海行动》，咱们要不要重温一下来自《红海行动》当中的声音，和大家从预告片当中再次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要说的目的地呢，其实跟它相关。 My guy says that he has just acquired the technology to make dirty bombs. 我舰接到外交部发来的紧急消息，伊维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林一号立即前往伊维亚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我们是哪省的？他六位军属，不但是命。 快接管！ 听的人这个真的是热血沸腾起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来自《红海行动》的预告片，相信预告片对大家已经没有那样的吸引力了，因为电影院里面的电影的场景已经无数次的在我们的脑海当中闪回。 对，138分钟就是全程无尿点，然后全程都非常紧张。 是，来问一问，严秘书长应该是看过这部电影了，《红海行动》。 对，受这个摩洛哥驻华旅游办事处的邀请啊，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已经率先去看了这部电影。 哦，您是在受到摩洛哥的朋友们的邀请， 对， 一块看的这部电影。 对对， 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这部电影跟摩洛哥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我们听到的这部电影当中的剧情描述的应该是在某一个啊虚构的在中东的一个地方，那刚才您提到摩洛哥究竟是怎么样一种联系？ 在这个里面呢有两种联系，第一种是明确的联系，就是在电影的背景中出现了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啊，这样的一个字幕，特别是出现了卡萨布兰卡的知名的、最著名的景点，就是哈桑二世清真寺。 哦， 啊，那么其实呢，从另外一个层面，它有一个潜在的很多背景，比如说在首都拉巴特取景，在它的知名的沙漠旅游城市瓦尔扎扎特取景， 嗯， 啊，包括在撒哈拉沙漠的一些地方取景，啊，那我感觉到呢，它和摩洛哥呢有很紧密的联系。 啊，刚才说的这两个联系，一个是我们看到的啊。我们在当中看到了字幕有卡萨布兰卡，而卡萨布兰卡呢又是中国人一个挥之不去的情节，我们当年在北非电影当中看到卡萨布兰卡这样的一个城市的时候，无数人心目当中想象的卡萨布兰卡，在后来的这么几十年里可能促使更多的国人走出国门以后到北非旅游都是重要的一站。 对，都是一个重要的目的地和集散地。 对，那还有您刚才说到拍摄地，哎，这个我们就很关心了。每次我们说一部电影的拍摄地，很有可能带火一个目的地， 旅游目的地，对， 是吧？ 是的，我想呢，这个从摩洛哥来讲呢，就是火到大火的一个过程。摩洛哥的旅游呢，应该说在不懈的推动下，特别是在2015年。召开了我们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香山旅游峰会之后，2016年，在这个国王，陛下呢，在宣布了对中国的过境免签政策，就是免签政策以后，那么他的游客数呢，呈现了几何数的增长，那么简单的对比呢，就是2015年我们在摩洛哥举办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峰会的时候，他的中国游客加商务人数，大概是入境一年10000人。那么到了我今年去再举办我们的中摩旅游论坛的时候呢，在2017年已经达到了11.5万人，啊，中国游客，就是三年之间翻了10倍的中国游客， 速度增长是很可观的。 如果再加上这部电影的推出和在中国市场的大火呢，它很可能再翻一个翻。 今年春节期间，光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有2个互不认识的朋友都在摩洛哥 了。 对，这几率已经很高了。 是的， 但是在这之前，好像咱们也很少说咱们身边的人去摩洛哥旅行的。 对， 这也是刚才我听到说这个严秘书长提说摩洛哥的朋友请你去看，哎，我们一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他们特别欢迎， 非常非常欢迎啊！也希望借这个电影呢，再次把摩洛哥的这个在中国市场的旅游呢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刚才我们是做一个引子啊，从《红海行动》谈到这个目的地摩洛哥。其实二位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今天有四位在直播间里，有3位看过了《红海行动》，但是还有2位是到过摩洛哥。我们再次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是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副秘书长严寒，还有一个是途牛网的副总裁葛宇晶先生。那么 在这里，我们先让二位对你们所在的这样一个机构和单位做一个小小的介绍，好吧？我们先从严秘书长开始。 好的，嗯，首先呢，我跟各位介绍一下，世界旅游城联合会呢，是我们中国北京联合全球47家城市11个机构在2012年发起的一个世界上首个以旅游城市为我们主体的国际性旅游组织。 嗯， 那么经过我们5年的发展呢，目前现在呢，世界旅游城联合会已经有193个会员，啊，这里面有128个是全球的旅游知名城市， 嗯， 65个是我们的这个知名的旅游企业， 嗯， 像以我们途牛网为代表的， 嗯， 啊，在全球都有影响力的企业， 嗯， 啊，那么我们这个联合会呢，搭建了全球旅游目的地之间合作的一个平台，搭建了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机构之间合作的一个平台。同时呢，我们的也在积极的制定世界旅游目的地之间的标准、规范、规程。 嗯， 啊，那么让我们中国的旅游除了有庞大的市场以外，也有更强的这个吸引力和话语权。 嗯，袁一和我呢，可能都非常想知道一个事情，就刚才咱们提到摩洛哥，摩洛哥哪个城市是咱们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当中成员？ 我们有4个城市都是我们的成员。 哇 啊！那么一个呢是它的首都拉巴特， 嗯， 第二个呢是它的这个第一大城市，也是经济之都，卡萨布兰卡， 嗯， 还有呢就是它的古都菲斯，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也是新近加入了它最有特色的，一个南部旅游城市叫马拉喀什。 哦， 嗯， 这是鼎鼎大名啊。 对， 嗯， 这四个城市呢都已经是我们的会员单位。 嗯嗯，刚才我们说啊，这个直播间的里面有2位是到过摩洛哥的， 是， 那当然是除过我们2位了，是吧？ 对。 那我刚才说摩洛哥还有一个渊源，就是葛总也是在前不久刚刚去了摩洛哥。 是的， 嗯，葛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先说说您的途牛网，再给我们说说您到摩洛哥的感受。 那个途牛旅游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是2006年成立的创业型公司啊，互联网加旅游啊，已经经历了11年，很有幸呢，在2014年纳斯达克上市啊，现在为止呢，已经成长成为国内领先的在线旅游休闲企业， 嗯， 全国有近200个这个分支机构啊， 嗯， 这个我们的旅游目的地呢，覆盖全球400多个旅游目的地， 嗯， 当然也包括今天的主题摩洛哥， 嗯， 那么这次有幸。上个月有幸和这个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能够来到摩洛哥，那么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个调查啊，在这出发之前我也做了作业啊，说摩洛哥到底在中国人心目中什么样的啊？有2个是非常突出的数字， 嗯， 一个呢就是去年通过途牛旅游网预定摩洛哥的线路呢的人数呢增长了429%，也就是说 听着好吓人。 对，一年之内呢增长了4倍， 啊， 就是这说明这个摩洛哥突然之间就成为中国人非常流行的一个目的地。第二个呢就是，其中的女性的这个出游占到72%。 女性出游占的大多数， 对，而且是绝大多数。 哎，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对，一般来说呢，非洲的平均数呢是女性占61%。 去非洲旅行的， 对，非洲旅行的女性占61%， 这也出乎我的意料。 这是平均数。 女孩子为什么会爱去非洲呢？ 我在想，是不是跟当年的走出非洲有关系？那是走出非洲。 这个 跟三毛有关系， 三毛有关系。好， 这个女性 又说到了一个特别红的名词啊。 嗯，对。这个因为这个现在摩洛哥呢，实际上在尤其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这个美女的心中， 嗯， 三毛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嗯， 就很多人去摩洛哥，很大程度上去为了看撒哈拉， 嗯， 而且当年三毛有句话，想你一次就变成一粒沙，由此有了撒哈拉， 嗯， 所以一堆的这个中国现在属于有钱有闲了啊，这个然后去 有条件的 都去， 嗯， 那么真正这次让我惊艳的呢，因为去了几个城市，一个是卡萨布兰卡， 嗯， 一个是丹吉尔，还有一个是舍夫沙万，嗯，那么其实真正让我卡萨布兰卡呢是意料中的， 嗯，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城市， 嗯， 但是让我惊艳的呢是舍夫沙万，那么现在呢是年轻的女孩呢都跑到舍夫沙万去拍照，随便一拍跟婚纱效果毫无区别。 哎呀， 就是缺个人。 人也会有的。 对对，人只要去了迟早会有的。 先把地找着。 对。所以呢这次这个红海行动呢，刚才提到这个唯一没有看的，实际上是我没看，但是我已经下决心今天晚上去看。 一直在憋足了劲儿今天晚上去看了。 对，但我想呢这部电影有可能造成这个72%的这种不均衡比例呢，有 可能会改变。 哦， 对，所以应该说摩洛哥总体上让我改变了对非洲的整体印象， 嗯， 也改变了对对摩洛哥这个国家的印象， 嗯， 非常美好的这美好的一次回忆。 嗯嗯，我们也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我知道可能更多的朋友先于我们去过了摩洛哥。 嗯， 我记忆当中在2008或者09年的时候吧，当时我刚刚加入这节目不久， 嗯， 我的一位老搭档也是袁一认识的，这个张征， 嗯。嗯， 曾经呢，他好像在那个年代啊，他就有一个旅游团，可能是一个采访或者是其他的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去过摩洛哥， 嗯， 所以从那个时候就种下了一个种子，总觉得摩洛哥在心目当中那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啊，在北非这个地方。然后到今天为止，可能有更多的国人已经去过摩洛哥旅行。那如果您真的到过摩洛哥，今天不妨来签个到。好吧， 好好好，嗯，我们想看一下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嗯，北京文艺广播，您要是去过打过卡，可以来我们这儿也报个到。 对，严秘书长，刚才我们说到摩洛哥跟这部电影的联系，我其实因为电影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啊， 嗯， 还想再问一句， 嗯， 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那些摩洛哥的场景，或者说您说到的拍摄地，包括它出现字幕的那个卡萨布兰卡，它真的像电影里描述的那样吗？ 嗯， 还是说会有很大的区别？ 嗯嗯，我想呢，就是红海行动是我们开启摩洛哥之旅的一个起点。 嗯， 但是呢，我想呢，告知大家的是，摩洛哥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安定、祥和， 嗯 啊，平静的这样一个国度。 嗯 啊，那么它的这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特别是呢，它的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啊都很多。 嗯，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它的老城，四大古都。啊，像这个菲斯啊、梅克内斯啊、马拉喀什啊，啊，这都是它知名的古都。那么这里面呢，他们所有的这个老城啊，都具原封不动的保留了啊当时的这个一些历史的遗迹啊，一些这个宗教的遗迹，还有一些文化的痕迹，甚至这个文化就贯穿在其中。现在你还可以能体会到啊。另外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拍摄过程中啊。摩洛哥方面，特别是我们我看到明线名单里面有我们这个中国驻摩洛哥使馆， 嗯 啊，也有我很多很近的朋友和这个同事，那么他们为这个电影的拍摄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在电影里面有一个镜头，就是当我们的这个营救团队小分队进入到这个城市去营救的时候啊，路过了一个带环岛的一条街啊，其实呢那就是摩洛哥拉巴特首都的国王大道啊，那么这条街的重要程度比肩于我们的北京的长安街，啊， 哇！ 那么我了解到摩洛哥方面非常重视这次电影的拍摄， 嗯， 为了这个拍摄，他们的国家将这条街啊，这个整个封闭或者限制放行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嗯， 以满足于我们的全面的拍摄，啊，最后拍摄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嗯， 啊，但是呢，其实摩洛哥本身这个像。就是我也是2015年去过以后，今年是再去2-3年以后再去， 嗯， 我感觉它城市的建设变化都有很大的发展， 嗯， 都有很大的进步， 嗯，也就是说，刚才严秘书长提到啊，跟咱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跟着剧情走是不一样的，因为剧情啊，它设置的并不是在摩洛哥， 对， 剧情发生的地方呢，是跟摩洛哥很相近、有相近文化色彩的， 嗯， 这么一个国度， 嗯， 那么它是虚构出来的， 对。 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摩洛哥拍摄呢？刚才提到的一点很重要，就是摩洛哥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 对。 给我们的友好关系， 对， 包括其实在这个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当中，它也是重要的成员， 非常 它的几个城市 非常积极， 对，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把这个拍摄地选择在这里，也便于更多的游人通过这部电影来认识这么几座城市， 对， 这样一个国度， 对， 嗯， 是的，因为这个在摩洛哥呢，我们先后举办过会议或者举办过论坛的， 嗯 啊，就有三个知名的城市， 哦， 啊，它首都拉巴特。和菲斯曾经分别承办过我们的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这个2015年的香山峰会， 啊， 今年呢卡萨布兰卡又承办了我们2018年的这个中摩旅游论坛， 嗯 啊 嗯， 那么在每一次的这个承办的过程中啊，不管是他的当地的政府也好，还是呢他的文化部门、旅游部门啊，都给予大力的支持， 嗯， 特别是呢他的旅游商业人士参与非常积极，这次我们请了三位熟悉中国市场的啊这个培训老师，啊，到那里呢，针对中国游客增长过快或者文化习俗差异较大，进行了一个为期半天的一个培训啊，这其中就有我们途牛网的这个谢守东总监 哦 啊，那么 当时呢，我们是简单的发了一个通知啊，到会场就200人，济济一堂、啊，而且提问非常踊跃，而且你能感觉到他确实是碰到了一些实际的问题，急需从我们这儿获得答案。嗯 啊、能不能简单的透露一下，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让咱们这个培训如此的受欢迎？ 我们主要是培训呢，一个是如何接待服务中国游客， 嗯， 啊，比如在对酒店。对于餐厅，对于旅行社，应该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服务设施啊、服务内容 适合中国游客、 适合中国游客。 嗯， 另外呢，我们也讲到就是中国游客出行的一些喜好、习惯，文化背景。 嗯，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其实是和这个我们北非的，特别摩洛哥的这些朋友们，他是还是有一些文化的差别的。 对 啊，比如说我们对这个出发时间。到达时间那是严丝不差的，但是呢，在摩洛哥呢，有时候就灵活一些，但是对于你接待中国游客团来说，那就必须说8点集合，那你导游司机必须之前要到，那对这一点来讲，那我们需要在概念上跟他做一个，纠正也好，或者就加强互相的理解， 沟通， 沟通理解， 嗯。 另外，我们还请了一些你们的同行，就是我们的媒体人，到这个摩洛哥去。怎么在中国市场做好摩洛哥的资源的旅游资源的推介、宣传，并且怎么做好合作啊？在这一点上呢，他们也问了很多问题。 嗯， 我们的这些媒体业的朋友们也通过这个公共媒体、自媒体啊，包括大 V 本人也做了很多的解答。让他们呢对在中国市场的这个推介有了更大的信心和方向。 这个提起摩洛哥的旅游呢，这么多年，刚才二位讲到的数字的这个增长，包括咱们去的人越来越多啊，这也是很多问题呢需要去解决。 对，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沟通，这样的一个会谈吧，或者说您刚才提到论坛，其实都为大家再次去摩洛哥，或者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去摩洛哥旅行，应该是打开更多的窗口，应该有更多的方便给大家。那么今天的上半时段我们要暂时休息一下，刚才听到的二位啊，是分别来自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副秘书长严寒先生和途牛网的副总裁葛宇晶先生为大家做的一个介绍。下半段我们具体问点这个他们在摩洛哥旅行的内容哈、 细节。 哎， 对， 我们要听一听摩洛哥究竟是不是适合我们这样的小白、没有去过的、我们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就到那儿，到那些古城当中去看一看电影里的场景。 好的，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卡萨布兰卡这首歌、稍后呢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就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红红火火过大年，热热闹闹看花灯，这个春节来南宫，传统灯会带您追忆年的味道。京港澳高速19A 出口83316030。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优美旋律中寻找善良真谛，歌剧舞台上彰显青春力量，实力派青年歌唱阵容集中呈现。3月9日至14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带你走进童话世界的梦幻森林。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心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这种新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周末任你游。今天这个周末走得有点远 啊， 我觉得能利用这个周末确定这个目的地作为比如说您今年或者是近期的一个预期值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是 可以下定这个决心。 对，袁一和张帆呢是有一个主意啊，这个周末您要不然如果没看《荒野行动》再去看一次， 看了的再去看一次。 现在三刷四刷 很多， 特别特别多的朋友，我身边的就有这样的朋友。 对， 嗯，那么 因为第二、第三次可以去找很多你之前第一次看的时候、 哎、 因为紧张而错失的细节 、嗯。另外，您带着我们今天二位嘉宾讲给您的这些故事内容，您再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恐怕有不一样的收获了。 对，您就比别人知道啊、哦、原来这是摩洛哥的哪儿哪儿，这是哪儿哪儿，都能说出所以然了。 对、嗯、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副秘书长严寒先生。严秘书长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嗯、各位听众朋友好。 坐在严秘书长身边的是途牛网副总裁葛宇京先生。葛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嗯，对，我们一说到电影大家都想说观众，我们都是观众，我们都是红海行动的观众，但是我们也希望都能够成为摩洛哥的游客和我们的这个观众。 嗯， 那今天我们说到摩洛哥的时候，二位因为在之前刚刚去过摩洛哥，所以是特别新鲜的资讯带回来啊。 对， 嗯，刚才严秘书长说摩洛哥，我也看到这个葛总眼睛里一直闪着火花，其实一直在回忆这一趟旅行当中的很多精彩内容，对吧？葛总，我先问问您吧，下半时段这个在摩洛哥感受到的是和非洲其他地方相同的还是不同的东西更多一些？ 因为非洲这次也是第一次去非洲、嗯、然后跟我想象摩洛哥， 哎，这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我也是老想象非洲是什么样的。 因为出发去非洲之前呢、嗯、啊弄得很紧张、 哦、 啊先要去打针， 对， 然后还要吃片药，当时就心里就犯嘀咕，好家伙，这是要干嘛？结果去了以后呢，尤其去了到了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嗯、 感觉跟因为我刚刚也在刚去过意大利啊，就觉得跟意大利威尼斯啊和这个佛罗伦萨没有太大的区别 哦， 没有太大区别， 所以不是我们印象中非洲沙漠的感觉。 对，最大区别就是他们说法语。 我这个半吊子英语在那儿呢凑合着说，这是最大区别。 嗯， 但是从美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摩洛哥确实是，尤其是它有八个世界文化遗产， 嗯，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是极端非常非常丰富的，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刚才我也提到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舍夫沙万， 嗯， 因为这个我去了以后我才明白为什么女孩愿意去， 哎，这个特别愿意听一听，为什么女孩愿意去？ 因为有其实呢，最初的这个摩洛哥给女孩的印象呢，一个刚才提到了，一个是三毛，还有一个您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是那个北非电影，那部电影，其实都跟爱情有关。 嗯， 结果呢，这个舍夫沙万呢，我们去了以后呢，当地的旅行社协会知道了，就告诉了市长。 嗯， 市长本来你看我们这个企业是吧，也不一定要拜见市长，结果市长一听说你必须见。然后就拉着见了一面， 特别热情， 对，特别热情。而且这市长呢，这个就说一年时间里，中国游客超越所有的欧洲游客，成为舍夫沙万最大的客源地。 哦， 就是中国游客去的，就是这么个力度。 嗯， 然后呢，舍夫沙万是一个什么城市？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城市，但是呢，他把他的蓝色用到了极致，就是在任何的小空间里，墙、窗，包括地。他都把它做成蓝色， 哇！ 所以呢，因为它又在一个小的半的一个山坡上，所以它是错落有致的。每一个小巷，每一个街角， 嗯， 都成为景点， 嗯。 然后呢，人呢站在里头呢，比如说我这个照相水平很一般的，那严寒秘书长是专业的， 相机专业。 我这个照相水平是很一般，就是用苹果，随便拍，突然间都觉得都很佩服自己的照相水平。 都是作品， 对，所以呢，我当时马上就明白了，如果一个女孩来到这个地方拍了这么一个照片，我觉得这个无论是颜值和魅力值都会大大爆表。如果在朋友圈里一晒，那绝对是那个后面点赞无数。 说太好了，那个我经常听他们在摄影论坛上讨论，就是说妹子满不满意。 是的，所以。那么有了这几个因素以后，我觉得这个作为浪漫这个主题，对于摩洛哥来说是在中国游客里头已经是根深蒂固的， 对 啊，已经非常根深蒂固的。我去了以后，我都非常喜欢啊，跟想象中非洲什么黑非洲啊，贫穷啊， 很多很多不一样 啊，完全不一样，跟那种印象完全不同。 嗯，刚才您一说，我脑海里面全都是那个蓝白小镇的事儿，但是一想，哎，那个在欧洲嘛，对吧？ 对， 对， 所以地中海沿岸其实它有很接近的地方， 对， 而刚好摩洛哥 很相似， 对，它又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那严秘书长，刚才我问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您可能更有发言权了， 嗯， 那如果它跟其他非洲的地方相比呢，它可能还是在这些方面，或者在旅游的设施啊、接待啊，包括它的这个旅游的资源方面，它更胜一筹，对不对？ 嗯，是的，因为我呢加上这次去开论坛，我已经四次到摩洛哥去了，那么应该说呢，我们同时这次呢也去了一些非洲其他的一些旅游目的地， 嗯， 啊，传统的一些旅游目的地，对比以后呢，感觉到了一些差异， 嗯， 啊，特别是呢这个自然资源的这种丰富啊，雨水很丰沛啊，那么这个很多的这个自然的森林啊、草地啊、雪山呢、啊、包括海滩呢、啊。啊，这些资源都非常好。 嗯， 啊，当时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摩洛哥的时候，他的旅游部门的负责人给我的宣传就是，摩洛哥是你最近的接触到各种旅游资源的地方。 刚才听您的描述的时候，我就是这种感觉。 对，你上到山顶上，比如到阿特拉斯山的山顶上，你可以去滑雪，啊，这个大片的这个雪花， 嗯， 会在他的伊夫兰的小镇洋洋洒洒的落下。 嗯， 啊，那个时候你觉得我是在非洲吗？还是在欧洲的这个瑞士？啊，还是在德国。 嗯， 那么很快你又会到了这个大西洋。 嗯， 啊，大西洋的这个滩涂，海边的这个沙滩是极细的沙子。 嗯， 而且呢有很好的镜像感。我在那里也拍过非常非常值得纪念的照片。 嗯， 啊，特别是倒影的成像。啊，早晨起来你随便拍一拍，这个日出，晚上拍拍落日，拍拍灯塔，啊，那种效果就非常好。甚至就住一个靠。这个大西洋海边的这个酒店， 嗯， 啊，就有很好的体会， 嗯， 啊，然后呢，森林，包括它的农业植物，它是整个欧洲最大的农产品的集散地，橄榄油的供应地， 嗯， 啊， 欧洲很多东西从它这里来， 从它这里来， 嗯， 啊，所以呢，从这里来讲呢，而且它的这个安达卢西亚的这种文化， 嗯， 啊，我们安达卢西亚在 这个西班牙， 嗯， 但是这个文化他们是相通的， 哎 哎，而且呢，这个虽然法语为主， 嗯， 阿语呢也是他们的第二，也是他们的主要官方语言 哦， 同时英语呢也都没有很大的问题， 嗯 啊，他们的就是特别是当地的博博尔人。啊，这个他们的这个语言能力还是很强的， 嗯， 啊，非常强的。 嗯嗯、他们当年可是，在很早的时候就走遍世界了， 对，都走遍世界，并且有文化的融合， 是 啊、 嗯，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呢，我们感觉，这个这样来看，其实非洲也是一个多资源的， 嗯， 多种的这个旅游资源和旅游背景的、 嗯、 这样一个目的地， 嗯， 啊，也不能统一视之， 对对 啊、 嗯， 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北的一些地区， 对 啊，它的自然条件还是和欧洲很近。 嗯、 比如说，我们其实这次还去了一个城市丹吉尔，啊， 嗯、 丹吉尔城市，丹吉尔是距离这个西班牙就是距离直布罗陀海峡只有就是14公里就到西班牙， 哦，就在那个边上、 啊，对，就在边上，哦、两个地方呢就17海里14公里， 嗯 啊，那个地方呢是进入地中海，啊和出到大西洋的一个要道， 对， 在以前。啊，没有苏伊士运河之前， 嗯， 只有那一个口是进出的， 咽喉 所以那是兵家必争 之地。所以这次有一个同事去的西班牙旅行嘛，他还说到了直布罗陀海峡以后，他说：“哎呀，这个地方来了以后，算去了趟英国了。”后来我说：“为什么呢？啊，这有一个地方它是英国管的， 是是是， 闹了半天，这个地方这么重要， 是非常重要的。 嗯， 哎，而且我们在丹吉尔呢，我们就是到了它这个大灯塔对面看得很清楚。”那边就是欧洲大陆， 嗯 啊，那很近，坐船半个小时也就过来了。 嗯，看过一电影，那潜艇从那个直布罗陀海峡底下过的时候，说多窄啊，他们得量好了，然后坐那边过， 要不然会被卡住。 对对对对。其实提到这个摩洛哥，对于更多没有去过的，特别像袁一和张帆这样的人来讲，我们听到很新鲜的内容。但事实上， 也改观了一下以前 非洲 长期以来对摩洛哥在人们心中的一些误区的理解。 哎，你说到这儿，我就又联想到很早很早。其实说到电影呢，因为比较感兴趣嘛，那当年有一部美国的电影叫《通天塔》。 嗯，《 通天塔》呢，当时是讲这个，其实它是讲这个种族啊、民族啊、各个国家的这种差异，那造成冲突和融合。里面其实有一个故事的发生地就在摩洛哥，当时的这个背景以美国的视角看到的摩洛哥。我们看到的跟今天我们在全新的我们的中国电影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旅行的视角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嗯， 那当时好像总会觉得啊，贫穷落后有更多的可能一些不稳定的因素，那今天看来经过二位实际经历过的人士介绍，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有很大的改观。 嗯，是的，我觉得呢这个文化呢我们现在也在做旅游的时候也在强调， 嗯 啊，这个有时候我们的现象我们的一些举止在国外呢不被国外的社会所接受， 嗯， 到底是文明的差异还是文化的不同， 嗯 啊，这个里面呢都只有大量的值得我们去交流， 嗯， 但是旅游呢最好的就是因为我们互相接近了，所以我们把这个文化融合起来， 嗯， 大家对对方的理解就更深刻， 嗯，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感觉到其实我们在理解摩洛哥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城市，它每个城市里面都有一个老城依然保留了当时的那个所有的场景， 嗯 啊，包括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 嗯， 用水啊、街道啊、走路啊，包括经商啊，包括念经啊，啊，包括洗礼啊，这些方式都是没有变的。但是这个老城，它一般是不做更大的改变， 嗯， 在之外或者包着这个老城再修它的新城， 嗯 啊，它反而有一个很好的进出和融合。那老城里的城门也都有，啊， 嗯， 所以这个呢，对于我们的发展和建设来讲，也都有很强的这个借鉴意义和吸纳意义。 咱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地方都聊到哈，最后一点时间我想问几个可能想要已经决定要去摩洛哥的听友们想要问的问题。 哎，我听说这意思了，这是自己暗暗下的决心了。 去摩洛哥要准备什么样的签证？ 摩洛哥是免签的。 哦对，刚刚说的是免签 的，对，但是直飞现在还没有。 直飞现在还没有， 嗯，啊， 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转机， 到迪拜，嗯，到巴黎， 嗯 都可以转机， 都可以转。 飞行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 飞行时间呢不一而足，最短呢如果加上中转时间在18个小时，我觉得， 嗯， 就如果飞巴黎， 嗯， 然后呢再转摩洛哥，中间机场要有5个小时， 嗯， 大概有18个小时， 嗯嗯。刚才了解的这些信息呢，我相信是一些实用信息。另外呢，我最想问的问题呢，今天时间不多了，二位能不能推荐一下去了摩洛哥这个，咱们如果在这个美食的体验方面，有没有什么你们特别注意 的， 或者说你们觉得哎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嗯， 我们先听葛总，葛总因为去非洲是第一回嘛， 是吧？头回接触， 对， 有没有什么很深的感触？ 这个我觉得摩洛哥的餐啊，大概大概分三种 啊， 第一个是法餐。 嗯 啊，因为这个 受到法国影响， 对，受到法国影响。 嗯、 第二个是，地中海的西班牙风格的餐，还各种、 哦、 健康饮食啊。 对，第三种是、羊头。 哇、 啊， 我们专门去吃了一次羊头。 啊， 当时我们的结论是，和我们的宁夏的羊肉有的一拼。 哇，这水准也太高了。 今天我们提到宁夏羊肉的时候，都是竖大拇指的。 对，因为宁夏羊肉应该是在国内品质最好的羊肉，那个羊头做出来跟宁夏的羊肉没有太大区别， 嗯、 用直接用手抓着吃， 嗯， 相当美味。所以如果大家对串儿羊肉有兴趣， 嗯、 去那儿饮食完全不用担心。啊，不用带方便面过去。 另外呢，还有两个当地的特色，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塔镜锅，啊、像跳棋一样，啊、盖在上面，里面是炖的有牛肉、羊肉、鸡肉都有，就是它的一个，每次端上来就像一个谜语一样，揭开你才知道你今天吃的是什么东西。 哦。 第二个就是它的水果，水果呢就跟这个我们新疆地区啊，我们家乡新疆地区，有非常近似啊，像这个瓜果，杏。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对这个杏子的印象特别深。 嗯， 啊，非常香，非常甜，啊，因为它也是长日照， 嗯， 啊，相对这个干的这个 土地，糖分会比较高， 糖分非常好、 嗯。 另外呢，还有一些当地的那个椰枣， 嗯， 啊，甜度比较高， 对， 但是呢都可以去体验。 这是去北非带回来的特别特别好的伴手礼， 对 对 吧？ 椰枣，对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它的口味啊跟我们比较相近， 嗯， 而且呢，这个饮食习惯呢也有相似的地方， 嗯， 所以说呢。适当准备一些自己的爱吃的一些小菜啊，或者是零食。 嗯， 但是大部分呢，我建议还是以当地的菜为主。但当地现在的中餐也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 嗯 啊，而且呢， 嗯、 西班牙的大西洋的海鲜也确实值得去体会一下， 嗯， 品味品味。 好，谢谢严秘书长，也谢谢葛总今天的介绍。其实我觉得今天因为我们还留了很多很多没有讲的内容，比如说咱们在。一带一路这个沿线建设的这些国度这些城市当中跟咱们的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还有更多的一些合作、 嗯、 他们还有更成功的一些案例，我们期待下一次有机会再跟大家好好来分享。 嗯， 我们也祝愿这个葛总刚才说到的咱们途牛网包括咱们中国的所有的旅行社旅行机构在摩洛哥在北非在我们刚才提到的一带一路的这些城市当中都能有更大的作为，好吗？ 谢谢。 嗯， 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